啊，能不能换到顺义去？因为顺义在明年的时候啊，刚才大家说的中建一局包括绿城这两块地的话，有可能它就要推出了。 嗯， 那现在我们在之前看到博越远洋这个项目的话，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申请，它今年呢就能够再消化大概3,000到4,000人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那明年的时候，这个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一个增长的话，基本上那个人数可能还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人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顺义又推出了好几块地，那将来的话，在明年的这个我们去，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您明年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您如果真的是想着急买房，看看是不是要 考虑一下您工作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为难哈，因为不是说自己想变就能变的。当然这种也体现了一种执著一致哈，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边。当然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就是说有些区域呢，它的共有产权房呢相对比较项目多，有些区域呢项目非常少，这样给很多想申请的人也带来一些不利。如果想申请的话呢，您就得找辙啊，要不您居住在那儿，要不您工作在那儿，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我想这方面的问题呢，可能要慢慢解决了， 对， 有关部门呢可能会留意的啊。那这个东西都是先天的问题啊，我原来就在这住啊，我就在这工作，我为了弄房子的话，我还得改变其一，这挺麻烦的事儿啊。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还是跟区域有关，有些区域 没错。 对， 好的，那非常感谢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瑞麟羊奶时间，醇香无膻浓缩好羊奶，提醒您降温了注意保暖，好体质才能抵御严寒。 这次全国同步推出的订购两盒瑞麟羊奶就免费赠送一只定制版的高档紫砂杯的活动呢，迎来好多新朋友的关注和订购。大家都知道啊，用紫砂杯泡茶味香色浓不走味，紫砂泥中多种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于人体啊具有保健作用。而本次我们赠送的这个紫砂杯呢，外层是不锈钢黑色烤漆，里层是天然的紫砂泥，拿在手里边显得高端大气，防漏水杯盖携带也非常的方便。每个杯子都配赠了一个精装礼盒，年底作为礼物馈赠也是相当拿得出手，市场同款杯子啊至少要200块钱一个。那么今天您订购两盒瑞麟羊奶198块钱就可以免费赠送一个，